跟店里抢修一线，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以工匠之心坚守店里工人的初心，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步成长为专业带头人、蓝领工匠，是新时期学习型、知识型、创新型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 他18岁走上工作岗位，31年如一日，始终奋战在电力抢险一线，累计巡线8万多千米，完成故障抢修作业近2万次，先后实现技术革新400余项，带领滨海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用爱心搭建起了企业与群众的连心桥，也由此成为电力行业第一个、党的19大后第一个获得时代楷模称号的产业工人。 他就是国家电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配电抢修一班的班长，滨海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天津市2017年金门工匠荣誉称号得主张黎明。 黎明，这把钳子给你，电工可是个技术活儿，你一定要把技术学好了，让同事们信任你，这才是咱工人的本分。1987年，年仅18岁的张黎明正式成为一名电力工人。上班第一天，身为中建六局的一名老党员、老班长的父亲，找出了自己曾经用过的一把老虎钳子，连同质朴的嘱托一起递给了他。从此张黎明奋战在电力抢修一线，一待就是31年。张黎明说，父亲的话他一直记着。上世纪80-90年代，电网基础薄弱，电力施工条件也艰苦，三伏天爬杆作业，电杆的温度高达40-50度，遇到雨天手和脚又能泡到发白，冬天干活儿满头汗，风一吹又冻得打哆嗦。未学好技术这也不算什么，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久久为功，你就能成为大家眼中的行家里手，张黎明说。 作为一名电力抢修工人，张黎明最大的心愿就是老百姓想用电的时候就有电。为了熟悉设备环境，张黎明总爱沿着电线杆子溜达，拿着小本把线路切改、沿线环境变化画下来，并分析了近1万个故障，总结出50多个经典的案例，做成了急修案例库和急修百宝书。30多年来，他累计巡线8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走了2圈，被同事们称为电力抢修的活地图。虽然有了抢修故障的绝活，但他更希望这绝活没有用武之地，因为绝活用的越多，意味着电网故障就越多。令他高兴的是，这些年国家电网公司新一代电力系统建设加快， 智能配电网的抢修时长也由过去的小时缩短到了秒。 这些年，张黎明的班组抢修压力减小了，创新动力却更足了。在国家电网公司支持下，张黎明搞起了劳模创新工作室。从早期的可摘取式低压刀闸、站位型驱鸟器，到现在的带电作业机器人，项目越搞越大，专利越来越多。他说，新时代产业工人不仅要出力流汗，更要敢于创新，为这个时代贡献工人智慧、工人方案。而这么多创新灵感、创新动力，那是从哪里来的呢？张黎明说，他有三副妙药。一是热爱，他热爱这份事业，一直觉得工作是快乐的，创新让工作更快乐。二是用心，用心对待工作中的难题，就会发现创新无处不在。三是支持，国家电网公司建设创新型企业，让大批蓝领土专家有了创新创业的决心。 张黎明，天津滨海塘沽街道新城家园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丽赞不绝口。有一天，社区的郑奶奶给张黎明打电话，说他家新换了一台抽油烟机，维修师傅安装后，郑奶奶感觉家里摸哪儿都带电。张黎明查明原因后，发现电源插座有问题，电线连接也很混乱。为此，他花了一天时间义务帮郑奶奶家重走线路，彻底排除了安全隐患。临走时，他特意嘱咐郑奶奶，以后有啥事儿找他就成，老人别提有多感激了。逢人便说，还是公家的师傅好，干活靠得住。他每回给张黎明打电话，他都说，好，我马上到。每回见到他，他总是乐呵呵的，就从没不见他不耐烦过。认识他的老百姓都称他是穿着红马甲的光明使者。红马甲是国家电网公司共产党员志愿服务队的标志。人心换人心，张黎明始终把百姓挂在心上，大家也就把张黎明装在心里。印有他电话号码的便民服务卡也被人们放在了家里最明显的地方，只要在用电上遇到问题，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黎明。张黎明有个徒弟叫王立国，他说，在社区服务时，师傅张黎明给他立下不喝百姓一口水，不抽百姓一支烟，敲门要轻，鞋套要穿，不在客户家吃饭等12条规矩。正是师傅从小事做起的严格要求，让他成为抢修班组里创新能手。31年来，张黎明极少不在岗位，即使是除夕之夜，儿子高考，父亲病重。张黎明说，我想当名好工人，也想做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但人生总有遗憾，既然选择了电力抢修一线，就意味着奉献和付出， 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大的感动。 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在这个浮华的年代，利益使然，让多少人盲目的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着，不说他们是否真正为这社会做出过什么，也不苛责他们是不是因为生计所迫而只能苟活着，因为更有甚者，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可以侵略别人的利益，却还能面不改色。而张黎明却恰恰相反，一个把公家利益放在首位，一个做好事不收群众一针一线的人，一个刻苦勤奋任劳任怨的好男人。也许他没有获得过多少利益，也许他失去了平常人都应该有的东西，但他获得了更多的尊重，更多的敬佩和更多的感谢。张黎明以他的默默付出和无怨无悔，树立了一个电力工人的好榜样，点亮了新时代的电力之光，引领着基层工人们向着美好的明天大步迈进。 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张黎明不仅在做事上无私认真，更在引领后生的路上有他独特的风格。张黎明的徒弟王立博说，一旦有故障发生，师傅接到电话都会立刻赶到现场，抢修完了我们都想赶回去歇歇，可他一定会等到灯亮起来再离开。在师傅张黎明的感染下，王立国和其他几个徒弟们也深深感受到了奉献和敬业带来的快乐。他们也跟着师傅的脚步，做好每一件事，把百姓的问题放在了第一位，严格要求着自己，也都成了百姓心中的光明使者。 张黎明的精神不仅感染了他身边的同事和百姓，还感染了同为电力事业一份子的华电人。张黎明的世纪巡回报告会走进了华北电力大学，是华北电力大学明德大讲堂的第二期讲座。听完张黎明的感人事迹，华电师生们纷纷表示，仿佛经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震撼。电气学院一名学生说，张黎明用最朴实的事情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用无声的行动告诉大学生敬业和奉献的定义，自己要以张叔叔为榜样，刻苦学习，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并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为中国的电力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华北电力大学党委书记周坚说，张黎明在平凡的岗位坚守31年，做出了不平凡的成就，让师生深受启发，深受教育，深受鼓舞，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本色。 我们要把学习张黎明同志先进事迹与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相结合，与践行华电精神相结合，与学校思政工作相结合，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像张黎明这样的劳动模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支持。我们要学习张黎明精神，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从点滴出发，做好做实每一件小事，担起时代赋予年轻人的责任。 我们在工作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小到可以被抛弃，没有任何一个细节细到应该被忽略，每一件事都值得我们去做，值得我们去研究。即使是最普通的事情，我们也不应该敷衍或者轻视懈怠，把自己的每一件小事当作大事来做，那的确是种可贵的品质。把人民百姓的每一件小事当作大事来做，这是一个人的极高境界，他不像隐者，生活的无忧无虑，他积极入世，为人奉献，他不像明星，生活处处闪着光，他扎根基层，质朴老实，他不像诗人，过着诗意的生活，他的生活虽苦，但他的人生足够光彩，足够完美。我想他是快乐的，因为付出的越多，回报的也越多，但所有的回报远没有内心的快乐令人满足。安得万里求，盖果周四矣，温暖皆如我，天下无穷人。白居易如是说，只要我们都能为社会奉献一份力，那还有什么是做不成的呢？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风雨兼程，灯火情深。张黎明，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轰轰烈烈，他平凡到你都不会去注意的，但他经得起日积月累，耐得住千凿万锤的磨砺，捧着一颗滚烫的心，传承薪火，开拓创新，服务人民，这就是时代楷模的魅力所在。他在普普通通的岗位创造非凡，为我们树立起敬业奉献的好样，也树立起了一座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丰碑。

来一丝温情。我是主播小婉。 大家好，我是主播轩九。 大家好，我是主播青柠。 我是主播柚子。 大家好，我是主播守望。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衣。 现在以过来人的身份回头看看，我能进入华电是何其偶然又何其幸运。高考前夕的某一天，我照常伏案沉浸题海，一旁帮我导播自主招生的老妈突然来了一句，华北电力大学怎么样。我简略的在脑海里搜寻了一下，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但对于当时考试排名像坐过山车一般的我来说，多把握一个合适的自招名额不失为上策，随便吧。 高考最后一场英语结束，同学们各自奔赴欢乐乡，操练着备考时在脑海里规划过千万次的狂欢，而我则拎起行李马不停蹄地奔向火车站，这是我一个人的战争了。到达华电时已是深夜，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怔忡地盯着计程车上跳动的橘黄数字，恍惚间听到司机一句到了，我揉揉睡眼惺忪的眼，却在迷离时回头对上了华电的主楼。我看着他，他望着我，灯光如雨滴般滴落而下，宽容地拥抱着我疲倦的影子，莫名感动。我忽然扭头认真地看着妈妈的脸，就是这个。 自招考试进行的异常顺利，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华电，波澜不惊。我拉着行李箱孑然一人从嘈杂的地铁口走出，伴着咕噜咕噜的声音行进着。在走到宿舍楼下时，我忽然问自己，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并不是一个严苛的完美主义者，但却迫切地想变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这无可厚非，谁不想在新的环境、新的开始，拥有一个崭新的、进步的自己？因此几乎每次新学期伊始，我都会这么问问自己。 最初我给自己的理想定义是品学兼优，不张扬，不胆怯，真诚而友好地对待每一个人。可几乎每个学期不到一半时，我就会遗憾地发现自己与既定的轨道渐行渐远。我厌倦自己的拖延症，却又往往懒得纠正。我想有个健康的身体，却总因为贪睡而错过早饭。我想捕捉老师讲的每一个考点，却又总是在临近下课时昏昏欲睡。明明想改变的事情有好多好多，结果却总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惨淡收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我内心的焦躁。到最后我发现自己是那样的不开心。 我有个表姐，成绩并不出众，也没有什么一枝独秀的特长，明明与我长相神似，但她有着似乎永远都用不完的人情与好运气。我羡慕极了她甜甜的梨涡浅笑与极强的交流能力，也羡慕极了她身上那种温和恬静的气质。而我大概是因为长期埋在书堆里的缘故，习惯了独来独往，整个人都显得呆板无趣。我偷偷地把她定为我的假想敌，模仿她的言谈举止，强迫自己变成我想要的她的样子。 表姐从日本留学回来后， 生活阅历与独立水平已是我所望尘莫及的了。稚气未脱的娃娃脸又平添了几分儒雅，而东施效颦未果的我却背上了巨大的双肩包，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站在宿舍楼下问着自己相同的问题。我还在想，我一定不能放弃。 我依旧告诉自己不着急，慢慢来。军训时我说，我要做到严于律己，争做军训标兵。可每当教官的视线一移向别处，我紧绷着的军姿就会瞬间松弛。在寝室时我想，我是年纪最大的，应该做大姐姐照顾好大家。可我对公用的洗衣机却束手无策。在高数课上我想，我一定一定要学好啊。可因为晚到抢不到位置的我，只能坐在最后一排昏昏欲睡。太多时候我只觉得只要我想就一定可以做到，而更多时候现实会大声地反驳我，你不行。现在我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疯狂地把自己塞进那个漂亮的模特里，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2018是我们人生中最浪漫的一年， 一半被托付给了疯狂备考的高中， 一半则交给了自由神秘的大学。在这样特殊的人生路口，我们难免踌躇，也或许有些失落。我们都在等一阵风，让它将我们吹向一个新大陆。我们都盘算着，在这段新的人生旅程中，自己该向着哪里长大。我身边有许多人读过心灵鸡汤，或是听了某某畅销书作者的讲座后，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轨迹调分缕析。他们想变得美丽、优雅、慷慨、从容，想用世上最美妙的词汇来形容自己。可谁又能十足十地做到不在食堂排队抢饭，不精打细算地规划着自己的生活消费，每次轰趴都是主动埋单的那一个呢？就像一路上风雨阴晴不定，变化莫测，谁也不能写出精确的天气预报，谁也不能瞬间写出完美的应急方案。后来我们再回头看看，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涵养自己，而是小心翼翼地给自己处处设限。有时你想和室友一同出去撸串，但你又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举止端庄的淑女，于是你拒绝了他们。因此你发现接下来很长时间你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梗，于是你感到被忽视、被孤立。再比如你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你又信誓旦旦地说你是一个一心向学的人。从大学走出的那一刻，你总觉得丰富生活的某一隅依旧黯淡无光。 不如再听我讲个故事。巴黎有一个挺悲剧的人，他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混迹于上层社会，很是风流潇洒，而他呢却是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从小和做裁缝的妈妈相依为命。终于有一天承蒙上帝垂爱，他的父亲良心发现，从法律上承认了他。被带去那个金碧辉煌的家时，蓬头垢面的他只能胆怯地藏在那个男人的身后，躲避着所有人挑剔而尖酸的目光。他的父亲或许是为了自己的颜面，又或许只是为了抛开一个累赘， 他被送去了寄宿学校。或许得益于他母亲早期优良的启蒙教育，亦或是这段寄宿的经历，当他逐渐展露出他不俗的文学天赋时，所有人都为之惊艳，纷纷表示这个站在他巨人父亲肩膀上的孩子必定是能继承他父亲衣钵的天之骄子。按理说，从小习惯被忽视被轻贱的他，这样的机会无异于一根助他翻身的救命稻草，只要跟随父亲的脚步，努力模仿他的写作风格，无尽的赞誉与财富会如江河一般涌来。可是他说我不。也许你已经听出来，这是小仲马的故事。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出演时，父亲大仲马正在布鲁塞尔过着短期的流亡生活。小仲马给他电报上说，第一天上演时的盛况足以令人误以为是您的作品。大仲马回电说，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在想，听到这句话的小仲马肯定想反驳道，不是的，父亲，我只是我自己的作品。做自己的作品谈何容易，来自四面八方的阵风吹过，候鸟总会乱了方向。小仲马抵抗住了来自父亲与社会的阵阵狂风骇浪，最终平安抵达了属于自己的新大陆。那么我们呢？ 我们该如何回答我们的2018呢？ 你是谁？ 你在想什么？ 你要往哪儿去？梦想可以天花乱坠，但理想是一个个脚印走出来的坎坷道路。18年的学习生活后，我们跨过千山万水来到了华电，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们将从这里开始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理想与担当。正如毛主席《沁园春·长沙》中所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斗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美妙的大学生活还等我们去探索，无尽的知识还等我们去学习，壮丽的中国梦还等我们去努力。在这里，除了青春我们一无所有，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 面对这个人生新阶段的2018，我愿继续做一名心中有花海、有风、有灯塔的女子。花，便是那些伴随我的美好，灿烂地开在我的心间。隔壁班与我一起高考奋斗的男孩是美好。步入大学，学姐给予我的第一张笑脸是美好，独自生活的勇气亦是美好。风是那些挑战和考验吧，带着他们去做毫不畏惧、坦然面对的自己，把所想化为所做，又需要怎样的勇气？属于我的诗，我要去的远方是闪闪发光的灯塔，我欲乘风追去，未恐琼楼玉宇。站在新征程起点，优异的成绩、广泛的社交，都是那些微光，促使我变为飞蛾，昂首阔步，无畏过往，去做引领华电人。 记得4个月前，我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走出考场，与高中3年曾经奋斗过的岁月同别。那时的我 怀着对理想大学的憧憬和向往，却不知自己根归何处。而现在的我褪去了高中时的青涩和稚嫩，步入了我未来四年的梦想所属地——华北电力大学。高三是我离梦想最近的时候，每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要努力，因为我不想将来回忆时，因为自己一时的懈怠而后悔。就这样，当录取结果出来的那天，我好似收到了久未谋面的老朋友的信件一般，只是默默地在心中轻轻问候一句，你好，华北电力大学，终于等到你。 现在的我漫步在华电的校园中，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致映入眼帘，他们无不向我诠释着梦想成真的奥秘。而井然的教学楼和夜晚图书馆的灯光，则无不督促着我踏入另一段征程。是的，我在华北电力大学中读书了，但这并不是我梦想的终点，当然也不能称作是起点。对我来说，华电更像是漫长的旅途中的驻足点，旅人既可以回头看到来时路上深深浅浅的脚印，也可以休整片刻，养足精神，再一鼓作气地向下一个地点迈进。虽然我来华电还没有多少天，但无论是亲切周到的志愿者，还是认真负责的助教，都让我感受到了华电学子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不加修饰的，也是无法掩盖的。华电足以让我们华电学子骄傲，正是华电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华电人的凝聚力，让我们有了做梦的权利和触碰未来的资本。 与华电的相见本身就是我圆梦路上的一环，正如命运骑士们说的，未来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正因为如此，就如同相见本身，未来才有无限的可能。或许直到告别华电步入社会的那一天，我也会自然而无悔地说，是的，这就是华北电力大学，我梦想成真的地方，也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如何回答？2018也许会迷惘，也许会惆怅，也许没有期许的光芒，但这就是我们的2018，是我们最好的青春，是我们自己写下的日记，是我们自己留下的伤疤。不论怎样的经历，每一步都是我们能成为我们的理由。也许我们艳羡他人的耀眼，但我们也该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对自己的不满就当做来年的愿望，对自己的失望就当做未来的力量。只要在路上，我们就在写着我们的故事，写着自己的答案。有些荡气回肠，有些软糯甜香，有些无可奈何，有些念念不忘，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闪闪发光的。没有谁的人生是标准答案，也没有谁能给我们的生活打分。如何回答？画一幅风花雪月，歌一曲荒村酒旗，看一出众生百态，舞一支霓裳羽衣。 来时清寒，去时明艳，往事清寒飘渺如烟，跨过种种。坠网劳珠在开篇有段很有趣的自白，我在结网时要结在玳瑁凉冻，珠玑玲珑，或结在断井颓垣，荒野蔓草中呢。生的巨灵按手在我头上说，自己选择去吧，你所在的地方无兴隆亨通，不可追的昨日 2018又将带来怎样的活色生鲜。我向来觉得未来一词太过飘渺，抛去许地山先生提到的信仰不谈，这本身是一个浪漫而随性的选择。于是又想起那句令人心惊的警句，高考最大的魅力不在于如愿以偿，而在于阴差阳错。人生本是一场难测难知的记忆，命运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可以站在终点看你为它沿途设下的偶遇经验，而那些偶遇虽然每每令你在心中盛赞其无可取代，但回首而望却又是那样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存在，好像庞大拼图上微不足道的一块，但终究存在了才是完整的。就是那些经历所有的你，所有走过的路，遇见的人，读过的书，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未来至于我，愿我只是一个混沌的轮廓，像是清晨醒来去回顾一个梦，拿起笔却不知如何勾勒与填充，像是出租森林中的雨雾，行走其中而不自知，跌跌撞撞着摸索向前。但也正是在这不可琢磨的混沌中，显示出来未来令人期待的美丽。来路已成往事，前路仍是未知，但请你足够相信，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